015-515-1-0-0-015-515-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柔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你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小群。在2018年，我将会继续在听听堂耳朵节目当中给小朋友讲故事，同时还会在新开播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今天我想跟您分享的是一本诗集，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老师，而为诗写评的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离开我们的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图案老师。这是一本写给青少年的诗集，所以在诗中，西班牙的画家克里斯蒂娜·马丁·雷卡森斯也为诗配上了美丽的图画。这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下面就让我们来分享其中的一首诗。清新，让我们从小就对这一切清新。冬天有阳光，夏天有绿荫，鸟儿在春风里筑巢，溪流穿过树林，蜜蜂飞到窗前，落满鸟罗的花心，给生活酿出蜜，把乳汁送给树根。不要惊醒鸟儿的梦，让生命的新绿更浓。当心头落上飞雪，又会得到有爱的温存。让我们从小就对这一切清新。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下刚刚收到的由交通广播提供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朝阳北路的朝阳大悦城路段的双向青年路甘露园中间南北双向，以及四季星河的西路双方向以上的路口路段，机动车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新的一年里，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同一个时间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收听了一天的节目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是的、啊、收听一天的节目就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节目都是直播。 哎，收听了一天的节目大家都会发现，哎， 怎么 路况信息声好熟悉啊。 不过呢，从2018年新的一天开始有很多的变化， 对， 包括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也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片头变了， 嗯， 比如说 哎，再挑一个，哎， 啊， 再挑一个， 比如说视频直播延长了， 哎，这倒是个大变化， 是， 嗯，原来一个小时现在俩小时了， 是的， 嗯， 再比如说我们的嘉宾没什么变化， 嘉宾依然很优秀， 是的，是的， 特别优秀的嘉宾我们一直保留着， 是的，是的， 对啊，比如说今天的这位嘉宾，而且呢一来坐在这儿就说，哎呦，哎呀，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呀，我在这个节目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而且元旦常在 啊，对，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元旦我都在 啊， 因为 去年就是1月1号就是我就在 后宫佳丽三千，独点你一人， 是是是是， 是不是？是是嗯、说明你漂亮啊！嗯、 咱先聊点题外话。 嗯， 人都说了，尤其是老人说了， 嗯、 说那个一定要在头一天元旦之前的头一天晚上吃好。 嗯嗯、 年轻人可能就说啊，我得。啊，守岁啊，我得啊，踩过2017年、2018年， 对对对对对 啊，那个都是年轻人说，但老人说了， 啊、 提前一天 啊， 最后那一天一定要吃饱吃好， 是 来年都能吃饱吃好。 啊、 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就头天晚上呗， 就昨天吗？ 就昨天晚上吃的有这个黑椒虾， 哇、 嗯啊，自己做的， 厉害 啊！然后做的那个芝士扇贝， 哇，哎呦，这是海鲜味的 啊！对，所以喝的白葡萄酒。然后那个炖的乳鸽，啊不不没完啊，炖的乳鸽用只用汤，只用汤，然后泡的口蘑， 鸽子扔了泡， 没没鸽子之前用别的了，前一天炖的鸽子，鸽子然后吃了，然后用那个汤剩下一大堆汤，然后泡了口蘑，口蘑再跟鸡腿一起炖， 哎呦， 然后那锅汤里又炖了点，那口蘑是干的蘑菇嘛，然后又炖了点那个鸡枞。就是鲜的蘑菇、哦、啊， 看出来了。 然后没吃饱，你知道 啊？ 没吃饱，准备太少。 没事，今儿晚上咱们接着吃。 好好好好好好。 哎、但是、嗯、你昨天晚上至少吃好了。 哎，那肯定的， 对吧？ 那肯定 对对对 就为了吃好。 好，2018年你肯定能吃好喝好。 对对对， 嗯，既然这么花花问了，肯定花花吃的也不赖。 没错， 对不对？ 但是他没想到我吃到这么好。 是，这是真没想着啊。 但是昨天晚上，因为家里有朋自远方来、 哦， 所以家里老头说：“那我来做。”下午3点就开始准备， 嗯， 然后我去超市买的， 嗯、 哦，各种他需要的东西，什么香菜呀、红糖啊，什么这那的都买、 啊。 然后晚上大概有7个菜， 嚯、哦，那是 啊， 你得看几个人， 7个人， 啊、那还行、啊，家里一般都做的左手， 是的，是的、嗯，其中比较横的菜啊，老头做的。小鸡儿炖蘑菇， 嗯， 宽粉， 嗯， 哎呀，真好吃， 那肯定的。 但是我都没明白呢， 嗯， 整个的蘑菇和鸡肉全都，哎呦，烂的都脱骨， 嗯、 怎么就鸡爪子我咬不动呢？ 嗯， 说明鸡好。 没有，后来我跟我爸说，我说是不是你炖的时候鸡爪子一直冲上来着，没沾着火 啊、 哦？哎，真的吃的特好， 嗯， 而且昨天晚上还喝了点小酒，哎呀，特别好， 哎呦， 畅聊了一下啊，来年的啊自己的希望啊， 对对对对， 全家人都一块聊，哎， 昨天晚上好像好多人都是发的自己的希望。和这去年一年的总结， 嗯 啊、哦，还有总结呢， 是吧？好多都是总结 啊、哦， 啊，还有来年希望， 是是是、 嗯。 反正我跟家里人说总结就是， 我说咱们只展望未来。 嗯， 我说未来一定比现在好，现在一定比过去好。 对对对， 啊，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提了。 就是原来有一个老电影叫《过年》， 哎呦，哎呦， 是吧？啊，那个 还老电影，不葛优演的吗？ 那就是挺老的。 骑着自行车，最后 快 谁去 快三十年了嘛？ 啊，对对对， 快三十年了。里头葛优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葛大爷说的是，把不愉快留给马年， 哎、 对吧？ 嗯 嗯。特别好，反正就这一篇翻过去了， 是对对 是吧、嗯？甭管好的坏的，我们就过好今天就完了。 是的，是的，是的。哎、嗯，昨天你是自己做的吗？ 就到我这儿就别聊了， 好 都挺好的啊，又有亲朋好友啊，都自己做的那么的精致。 我就怕小辈儿昨天、叫的外卖。 好的，我是自取的。啊，是的，反正都翻篇了， 是 吧？ 是 啊，挺好，挺好，挺好啊！ 你这是得翻过去。 但我们前两天自己包饺子来着， 什么馅儿的？ 包了两种馅儿、我爱人不吃肉，所以给他包的素的， 哇， 也很简单， 就是特意弄的素馅、 特意弄的素馅、鸡蛋、韭菜和木耳。我就是韭菜肉， 其实里头应该再放点粉丝。 哦，粉丝没有了， 粉条 啊，没有。 好，好。 都吃没了 啊、 嗯！这个挺好。 你是一朵肉丸的， 我对，我一朵肉丸的特别好。我们连着吃了三天的饺子，不是三顿的饺子，三顿的饺子就一下包好多嘛，都、冻在冰箱里了、然后昨天晚上跨年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想吃饺子了，而且大晚上的塞得慌， 改馄饨了， 嗨、还是馅饼， 本来是想做馅饼。但是包饺子吧，把面使的有点多，不太够了。我们说那吃点什么呢？我们就去了我们附近的开封菜 啊、 来了一个全家桶。 哎呀， 这个跟我们家的小狗狗一起分享了一下 啊，这确实是全家桶， 是是是 也算是全家一起团聚了， 是是、 挺好挺好。 小狗狗以后尽量少吃开封菜， 是吃的少，都是、 关键不是关键里头那个骨头啊。 人家不吃骨头，只吃肉。 嚯、嚯、这个 还得把上面那辣皮给人家摘出来。 你看， 你看， 博士的意思就是他以后嘴叼了，上瘾了，可就瞎了。 现在就已经挺叼的了啊！好嘞，今儿呢，咱们继续聊，因为其实留在去年光说翻篇翻篇的，但其实咱们的话题还没翻篇呢， 要延续。 是因为上个周一的时候，也就是去年的那个周一的时候，咱聊的老字号， 老字号， 但是老字号没聊完。 对啊， 对吧？ 对啊，对啊， 这个。赶上这个日子口，2018年1月1日，其实又是一个团聚的日子。 就这个时候，老字号人最多， 对， 活、 死了。 对， 所以今天咱们还是接着这话题，老字号怎么点菜？另外呢，也新的一年，新的一天了，咱们也盘点一下2017。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不是那个我公号发了，你们公号也转了 啊， 就是2017年吃过什么好吃的， 哎， 对吧？ 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2017吃了什么好吃的，跟我们说说呀，另外呢，还有我们一起要互动一下，到了老字号应该怎么点菜，还有其实我们可以展望一下，花花说了，咱就只看往前看，对吧？别往后张望啊，咱往前看。2018年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没错， 什么大的计划？不光说吃啊，你别说，我就要吃那家馆子。其实 吃喝玩乐大搜索， 这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有一个是什么大的计划？比如说我要买个房子，哎呀，我要找着女朋友， 对， 我找着女朋友，我要跟她结婚。我有了女朋友，我结婚了，我们要有孩子，哎，这都算大的计划，来跟我们说一说，对不对？1月1号许下您的心愿， 是的， 挺棒的啊，希望你们能够都能够实现。 是，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相信只要被分享了，今年实现的可能性极大。 之前都是这样， 那倒是， 我们平台特别灵，开过光的。好，来，咱先找一馆子，找一老字号，咱先坐那儿吃点，边吃边聊呗，好吧？ 行。 上一次我记得咱们说了又一顺了，说了那个 东兴楼， 马店的那个，就离你们家特近的 玉华台， 玉华台咱们说了，东兴楼咱们说了， 对。 接下来咱再 上周说的是东北方向， 东北 方向， 对吧？ 这 回咱 们 说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 对吧？而且，咱们也分一分， 你 比如说，咱们第一顺呢，我先说两个那个湖南馆子， 湖南馆子， 对啊，老字号，曲儿一个，马凯一个嘛， 马凯一个， 对吧？这俩特别特别老的老字号，曲儿49年就开了， 对， 而且是40年代在长沙就毁于战火， 啊，然后重开了之后办过元勋宴，55年不是有一个授勋仪式吗？ 嗯 啊，就给共和国这些开国元勋授军衔啊，这个仪式，然后在那儿办过元勋宴。 嗯， 元勋宴就在曲园，他就是湖南籍的这个老革命多嘛， 嗯， 对吧？曲园跟马凯，你看这两个都是湖南管的，但是有巨大区别，你知道是什么吗？ 反正梅葆玖先生特别喜欢去曲园， 那跟这俩馆子的巨大区别在哪？ 嗯，名字不一样。 然后呢？ 嗯， 都俩字的。 啊，对呀， 啊，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啊， 哎，行。 为什么元勋宴选在曲园？ 为什么呢？ 因为曲园是就是湘菜宴席菜的馆子。 哦， 马凯是小炒，你看原来曲园就叫一直叫曲园酒楼。 对， 马凯是叫马凯食堂最早， 哦， 后来才叫马凯餐厅，原来是食堂那种概念，它是小炒。 嗯， 曲园的菜跟这个马凯的菜的有本质上不一样。 嗯， 你像曲园它是做湘菜宴席，宴席菜里头有大量不见辣，因为湘菜你看说湖南人爱吃辣，但是湘菜的宴席菜以不见辣见长。 嗯， 但是马凯呢都是酸辣酸辣的。对吧？这个就有本质的区别。 嗯嗯， 这完全一个是吃大菜，一个吃就是解馋。 嗯， 哎，这是两个路子。 嗯 嗯 嗯， 这曲园啊，有一些菜，你去了那儿不要点那个很多很多咱们耳熟能详的，就不是最特色。 哦，什么 最特色？ 东安鸡什么的那个不点啊？ 东安鸡是曲园从马凯学的。 哦 啊，对，所以马凯那个做的更那个风味更正。 哦， 他曲园有一些独特的菜，你比如说啊，紫龙脱袍，对对对， 就是蒜泥茄子。 你能上点肉菜吗？嗯， 就是，那就是茄子里头包了肉了呗， 那就是让茄子。不是不是啊。紫龙脱袍是，你为什么会想到茄子呢？ 茄子不紫皮儿的吗？ 好吧，好吧，紫龙说的赵子龙 还是 赵子龙 啊？赵子龙， 是那个紫 啊？对对对，因为是白盔白甲排旗靠嘛。 哦 啊，他那个鳝鱼， 哦，鳝鱼 香格炒鳝丝，他就是说这个跟这个赵子龙，他把外的那个鳝鱼的那层皮去了之后是白的。 哦 啊，香梗呢就是香菜。现在配着点彩椒丝， 嗯， 这个是不见辣的，是咸鲜味儿，有点胡椒，去它那个腥，然后别的地儿还真没有。你要说鳝鱼菜， 对 上次我说御花台最全， 对对对对， 但是没这个。 嗯， 原来同春园做过这个菜，但是现在也没有了。 那它算湖南菜是吗？ 湖南菜名菜 哦， 长沙那块比较兴吃这个，其他地方，嗯，像什么岳阳、衡阳、邵阳这些地方基本见不着。就是长沙为什么叫宴席菜，或者过去在长沙那个地方属于公馆菜。 嗯， 你像谭延闿他们家， 嗯， 唐生智，这过去国民党国府大员这样的人，他们家家厨做这种东西。 嗯， 这不辣的。 嗯， 还有 紫龙脱袍， 紫龙脱袍这鳝鱼菜，还有发丝百叶。 哦， 这都知道， 这个，很好理解，啊， 是吧？ 对， 这切的跟头发丝一样细的那个百叶。 嗯， 这也是特别见刀工。 他怎么做呀？ 就是爆炒嘛。 哦， 但是你得刀工得特别好，你不能切的太薄， 嗯， 太细，太细它就软了， 嗯， 是吧？ 嗯， 你要是切厚了，它那个一定要那个火候掌握特别快，这样的 它 嚼着，我觉得有点不恰当的比喻，嚼着跟吃海蜇似的那感觉，又脆，然后又嫩，然后它那个滋味又足。发丝百叶，还有一个汤泡肚尖儿。这个也是他们家宴席菜，也是不辣的。 这么快就开始上汤了哈，啊？ 不是这么快，它是一个特色，对吧？ 哦，算汤菜是吗？ 汤菜。 哦， 你看都是肚尖啊。 嗯， 汤泡的，跟那个酸辣肚尖，你好多人都觉得那酸辣的觉得那个好吃， 嗯， 香， 嗯， 但是汤泡的更高级。更那个汤的成本在那儿， 对， 嗯嗯， 对吧？ 那汤肯定不是一般汤， 对呀，啊。然后那里头还有竹荪， 嗯， 然后你吃这个汤泡肚尖的时候，跟那个酸辣肚尖的，一个是下饭，一个是清口，然后吃那个肚尖那个鲜嫩， 嗯 嗯，你那个酸辣的里头那鲜嫩程度可就下去了， 嗯。 对吧？而且价格都差不多，你干嘛要吃那个？你特又是作为特色，那你当然肯定，我觉得咱们要一般去尝，点这个，别地儿也没有。你真是这三个菜，我说这三个菜完完全全都是湖南的特色，就是宴席菜，北京别的地儿你真找不着。 哎，那你说了半天，没一道是辣的呀，是吧？ 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以不见辣见长吗？ 哦， 啊，就是湘菜、宴席菜是以不见辣见长。 哦，好，这三道还真没吃过。 你没吃过？ 没去。 你不是我记得你 去过吗？咱们一块儿去那儿录的吗？ 不是，你去找张师傅录的。 啊，对， 啊， 我自己去的，应该是带着多杰去了。 啊， 然后呢，到那儿了之后上了东安紫鸡。 嗯， 但是你说的这发丝啊，这脱衣服这个都没有。 都不是脱衣服的，子龙脱袍。 脱袍这没有。 嗯，他现在都是预定。 哦， 子龙脱袍预定，这发丝百叶前两年我吃的时候不用预定的。 哦，菜单上是有的， 菜单有，还有什么祖安豆腐，也这都是预定的。你跟张师傅说，你打电话提前订，也不一定跟张师傅说，你就打电话。我就是那年我就是没跟张师傅说，我打电话提前跟那个服务员说，你跟厨师长商量一下，能不能做这个？不太忙的时候，提前一天，就给做吗？那子龙头房为什么他得提前备料？那鳝鱼得特新鲜，要不然你稍微有一点不好。就完了啊！所以你祖安豆腐原来就是那个，为什么叫祖安豆腐？就是原来这个湖南省主席谭延闿的号叫祖安，所以他们家家厨做的这祖安豆腐，包括后来还有他祖安豆腐是最便宜的，还有什么祖安鱼翅、祖安海参等等，它是祖安系列，但是现在咱们老百姓吃就祖安豆腐吧，那豆腐我跟你说可不好弄了，先蒸熟了之后打碎了，打碎了之后再攒在一起再炸，然后再浇汁 儿。哇、 啊！所以就让他那个再拿汤喂，对，再拿汤喂，就让那个你那个等于是破壁嘛。你豆腐那个纤维完全打碎了之后，你好吸那个汤汁儿。 那都完全吃不出豆腐味儿了都。 吃得出来豆腐味儿，但是最浓的是那个汤的味儿。这个你看这过去不是叫厨子一口汤吗？这不是有这么个谚语吗？这个汤的使用在这个老字号特别特别讲究。 哎呀，好啊，这是咱们说了曲园，一开始先说一湖南的啊，而且呢，这曲园可能介绍完这几道菜之后，大家可能对曲园就另当别论了，就说哎呦，这曲园还有这些菜， 就不知道， 对，都不知道， 就好像觉得就划过去了， 对， 就这些菜是最不应该划过去的，但是可能店家也最想让你划过去。因为麻烦，对吧？它就是好多，你像这些菜吧，不配图，有的菜就不配图，有的菜配图，然后告诉你预定，麻烦，备料也麻烦，对吧？你万一徒弟一般都徒弟还不敢让做， 对， 对吧？就是万一做坏了，很容易做坏， 对， 啊， 是，一般 价格还 不 菲， 对。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就是我们去那儿录节目的时候，特别巧的是赶上了梅葆玖先生。那时候还就在那边吃饭，然后呢当时大厨非常紧张，过来跟我们聊完了就说，梅先生在那边吃饭呢，我得去后厨盯着，因为我说只是大师经常来，说哎呦经常来，我说他是就点那么几道吗？他来都不用说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他吃什么，然后就给他上，但凡上一次让他的应该还算是一高徒做的啊，算是大徒弟吧，做完了之后好像梅先生就说，哟，今天这菜不太一样。 对， 他没说不好啊，就说不太一样。 九爷那个嘴可刁了。 哎呦，我说真的太厉害了。 你想他爸爸就那样。 啊，对，也是。 对吧？ 人家是世家。 世家啊。 对，从小吃饭就刁啊。 对啊。 是吧？ 而且你像这真的，你看这个他说的这个特点就是这样。咱们一般说去吃老字号，都知道要点哪些菜。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你吃砂锅白肉，你去哪儿？一想就 砂锅居， 对不对？一吃什么什么，一想就那，这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它树立起来的这个，咱们不说是品牌效应吧，我觉得最主要是起码是技术力量在那摆着呢。这就跟就我们上在大学里头，这个学校，比如说，这个世界史好，那它多年培养的基础；那个学校史学史好，那多年就有几个老师在那儿，从民国的时候，他就搞这个，所以他的技术力量他就愿意吸收这方面的人才，这个也是一样。你看哪儿炒的三不沾， 都不如铜和钜的。 对， 对不对？为什么？它这技术力量在那儿呢？ 嗯，是我们上大学也挑这个， 对吧？ 对， 嗯， 就是那边的那个食堂， 嗯 啊，而且是二食堂的二楼 啊， 哎，做的那米线好 啊， 这我们都清楚的。 但是，可能你们毕业之后，他那儿就换人了，你们那个传统就给保留下来， 有可能了。 对，那个他，你那还不能叫技术力量呢。 反正外边其他的，学生也知道啊， 就是老字号有这个，他这个基础， 对对 啊，基础雄厚。 嗯嗯， 来，让我们说个题外话啊。听众朋友也都纷纷发上来了自己在元旦期间啊都在家吃了什么好吃的。 嗯， 比如说熊熊，他说了，他说我今天吃的啤酒鸭，最爱吃的老字号就是锦芳的豆汁儿。 嗯， 好。 嗯， 另外一位朋友他希望咱们帮助，这位朋友叫杨。 嗯， 他说他希望订一个年夜饭，五人的，最好有单间，而且单间里是有电视的，有无线网的，菜呢跟其他条件就是好一点就行，地点呢在外经贸大学附近，大概2000块钱吧。 对，经贸大学啊。 有 无名居是不是有点省啊？ 有电视吗？ 有啊，不 有 啊，不，原来有。 对啊， 我上大学那时候有。 对啊， 嗯， 有电视，然后那个 WiFi 现在 没有、啊， 只要上档次都有。 也不一定，有的地方就没有， 是吗？ 嗯，然后像无名居，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有 WiFi 吗？ 肯定有， 我觉得应该有， 指定有，指定有。另外还有什么呀？ 对，经贸大学那边，哎，那个什么，咸亨， 咸亨， 哦，咸亨， 哎，但是咸亨它是 咸亨有电视吗？ 住的吧？ 能住吗？ 我不知道，反正那吃饭没问题。 我在那儿吃过饭，我 没 住过。 就你说的是街口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 樱花西街嘛，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另外小熊特推荐吃的那个，应该是和牛还是什么，也在那边有，但是太贵了，五个人肯定超出2000块钱预算。 哦，而且没电视，主要是。 是、 嗯、对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因为这 对 清迈 大学那边， 你说有没有电视啊？有没有电视也不是说肯定每个包间都有， 嗯， 你也得问， 嗯， 有的咱们去过的那个有， 嗯， 有的其他包间就相对，因为五个人的可能就小包间可能就没有， 对， 嗯， 有可能。 你看像杨这种都是有心人， 对对， 现在就开始订年夜饭了，是不是？ 是，其实已经有的 也基本上差不多可以开 始，对，有的地方都算晚了。 啊，那你说的是老字号吧？ 啊，对，老字号。 因为像一些新的馆子，现在年夜饭订还您还订不着呢。 啊，那倒是， 人家还没出来呢。 对对 对，单子都还没出来，价格也都没出来呢。 嗯 嗯，挺好挺好啊。我们再想想看啊，刚刚给您推荐那几个，反正我个人觉得无名居还挺好的。 对，无名居是 那时候是我们上大学，因为我离那边也比较近 啊。 上大学的时候，只要是想奢侈一把。 啊， 就奔那儿 去 啊！是无名居， 因为那儿还 擅作国宴吗？ 啊，就是相对来讲还挺亲民的， 对对对， 对吧？ 价格吗？ 啊，对， 价格不贵，价格不 是 很贵， 而且它菜量给的足， 就是等于算是上学时候算小奢一下， 对对对， 不算大奢， 人均花到个100出个头就能见着海鲜了， 嗯嗯 啊，就能您吃那什么粉丝扇贝啊什么的就能吃，觉得不错，而且呢，他们家的菜就什么都有， 嗯， 我觉得还不错，什么有那种下饭菜， 嗯 啊，而且呢面食也比较多， 对， 管饱。我们几个小伙子吃个几百块钱也合适。 或者您再往南边走一点，或者再往北边走一点，可选择的余地又更多一些。 对对对， 您比如说像西藏大厦， 那西藏大厦，唐宫， 哎，唐宫，哎，应该还是不错的。 对对， 嗯， 然后再比如说安徽大厦。 对， 安徽 对呀，安徽那儿，但是它包间里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只在散座吃过 啊， 嗯，但是饭是没问题的。 嗯， 您要是再往南边一点走，淮扬府， 嗯， 淮扬府绝对没问题， 2000块钱五个人吃的， 对对对， 没问题， 嗯， 包间也不错， 对， 就没电视。 有啊，淮扬府有、 啊、也有电视， 有电视，但是那个电视能，它老是一直放着录像，不知道能不能看啊、 哦、 啊， 老是大厨在做饭， 不是设备是有的、 哦、 啊，比如淮扬府又上什么什么。什么推荐名录啊，什么等等的， 嗯、 或者包括他的菜品， 好好 但是没看过，没在那儿看过电视。 好吧，一会儿咱们再聊啊。大家的新年愿望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请出李工。李工您好。 你好。 哎，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好吗？ 啊，应该说这个小长假从明天就开始要结束了。那个这几天天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从明天开始雨雪天气将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啊，我要从面上来说，从明天开始，像西北地区东部、山西，包括河南啊，一直到江南这些地区，主要是2号到4号这个期间有一次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 嗯， 但这次天气过程啊，咱们北京还不包括在那儿，所以啊，咱们北京包括天津这一带地区呢，还是有个转阴的一个过程，但是呢降雪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咱北京山区有那么一点零星的降雪也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大范围的降雪是不太可能出现。 嗯， 这样的话呢，我国南方啊，像一些旅游景点的天气呢，首先这次雨雪天气带来的主要是降雪是在这个淮河以北的地区，到黄河这个流域，然后呢淮河到这个长江这一带呢，大概就是雨夹雪的天气了。这样的话，温度呢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啊，在这期间要去南方的话，你可能要赶上雪或者是雨夹雪，然后呢再往南，江南就是以雨为主了。那么北方地区呢，像东北、黑龙江和内蒙的东北部那一块呢，还是要有些降雪天气。再就是新疆的这一块呢，天山以北地区雪还是比较大，所以其他地区呢应该说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了。北方天气还是不错，这次降温的幅度也还比较小，南方就遇上湿冷的天气了。天气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北京啊，因为明天开始就是工作日就开始了，那这一周的天气主要是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刮风的天数比较多，你像明天傍晚的前后就有点冷空气过境了，过境之后到了夜间风力会加大到3到4级，然后呢3号也就是周三还有3、4级的偏北风，这次风过后，然后4号降温比较明显，最高气温白天就到了0度了，夜间是0下8度，到了周五的时候，这个又有一股冷空气要过境，还会刮起3到4级的偏北风，这次冷空气过境之后，到了周日的夜间仍然会有冷空气带来3、4级的偏北风，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风比较多，气温呢相对比较低，最高气温基本都在0到3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0下5到0下8度之间，这个天儿还是比较冷的。那么实际上啊，对于咱北京来说，因为已经进入到29了，29实际上咱们原来这个29、39这个应该说天儿是逐步的往冷的方面来转化，所以39通常来说是气温一年当中最低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这个要迎来的是寒冷的天气，大概的天气就应该是这样了。 好的，非常谢谢李工，谢谢您。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健康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一下刚刚收到的由交通广播为我们提供的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看高速公路。目前呢，在京藏高速康庄路段进京的方向，京沪高速进京的方向，以及京开高速庞各庄路段进京的方向，以及京承高速主收费站进京的方向，机动车返程方向的流量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看商圈，目前呢，在西单商圈的周边路段机动车流量比较大，以及在蓝色港湾的商圈周边路段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宴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还是要感叹一下，这个真的是新年新气象，变化真的不少。而且我们更关注您生活的周边的东西了，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了旅游天气预报，看来现在目前阶段您想要看雪还得去南方了。 是， 只有南方有降雪呀，对吧？北京这边的没雪呀。 你也可以更往更北也有。 不，北京现在也可以看雪，有几个方向，比如第一，滑雪场 啊，是 肯定可以。哎， 滑雪场，我问维哥，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只想看树上的雪，并不想看路上的雪。 让它打高一点。另外，北京市内的几家公园现在它的雪场都开了， 对， 孩子们都可以玩。你比如说像我们家边上的什么陶然亭公园，不是八一湖公园啊，陶然亭公园啊，就包括动物园那边的那什么公园。 紫竹 院啊，对，都已经开了 啊！ 哎，那天我听咱们台的那个新闻播了，那边孩子们玩的可开心了， 就开始浇冰了，是吧？ 不是，就是往上都是撒的雪，你 往上撒雪呀？ 对呀，他专门弄了一块区域，那个区域就都是打出来的雪，然后孩子们在那儿，你可以打雪仗啊，然后包括他在那上的弄了很多的雪上项目，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雪上项目，就是他有一坡。坡上假装跟滑雪场一样，但是你不能滑雪啊。每个人都弄一个类似于轮胎式的东西，我只是说类似啊，安全性够高，你可以坐得上，从下咵一蹬滑梯滑下去，也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挺刺激的。 是， 哎，我从小就听，就应该你们都玩过，是龙潭湖还是哪儿？不是有一什么叫 大雪山？ 陶然亭 。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滑梯， 那就是滑梯，石头 就跟雪没关系 啊？没有， 它只是有点白色的装饰。 是、 哦，嗨，那跟我们的公园一样，我们公园有一叫象鼻山，就是一大象， 对， 也是一石头的滑梯滑下来。 大雪山主要是南城的孩子有记忆，像我住的小时候住西城，就不去那边玩，我这是什么八一湖啊？ 对。 紫竹院就这意思， 所以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是跟家周边有关系。你比如说像著名作家石康，石康在写很多的小说的时候，很多玩伴一起玩的地方都是陶然亭公园边上的游泳场，就包括他其中写的一个人物是叫方言还是叫谁，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方言是王朔小说的， 是我就想不起来，因为他们俩风格很像。 对， 十米跳台跳下来底下没水。当时我就想，哎呀妈，这不就是下名吗？ 好啊，今天呢咱们翻篇了啊。 好的， 都翻篇啊，这过去的翻篇，咱们展望一下未来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2018年的新年愿望啊，是什么啊？ 大的小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呢，今天我们除了说老字号，还要盘点一下2017我们吃过的好吃的。 对对对 啊，当然呢，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也有朋友在问，比如说健康是福说了，你们能推荐一下广州菜和粤菜北京比较地道的馆子吗？来，这因为这个大家都很喜欢， 对， 说几个你们觉得还不错的。 而且像你有广东的气儿， 是是是，那个刚才维哥说就是推荐家附近的，我小时候真是住在这个现在广州大厦边上， 哦， 就原来不叫广州大厦，叫岭南大厦， 嗯， 就边上那楼啊，那我就推荐那儿， 嗯， 因为确实是80年代开的那个饭店， 嗯， 而且他现在那个楼上的那个餐厅还是可以， 嗯， 还可以， 嗯， 而且算正宗吧， 就是还是我说那话，他那个实力基础、技术基础在那摆着呢，嗯，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 是的。然后其他的，我个人认为，咱不能说地道了啊， 嗯， 只能是很像， 还不错， 哎，只能是很像。 嗯， 你比如说像啊，比较接地气的几个， 嗯， 啊，比如说你叫金什么的那个。 啊，是是是 啊 啊！ 他后半夜老卖字画的那个， 嗯，是是是，当年老卖字画，现在也不卖了。 分时候 啊， 分时候，哎，那个小菜呀什么的， 对 对, 对， 这点心， 哎，就还好吧， 啊， 也还好， 嗯。 包括像刚才我说西藏大厦底下的那个， 嗯 啊，也还不错， 嗯，对 对, 对， 也还不错， 嗯。那我觉得， 啊，就当年簋街那儿有一个大菜楼，那个， 啊，那个 是不错的， 现在 没了， 对吧？ 啊，就是那个标准，我觉得特别符合咱们这节目推荐的那种。 哦 啊，不贵， 嗯， 地道，然后呢就是解馋，但是不是那种大菜的那种， 对 吧？啊， 对， 那我就推荐个就是跟我们节目风格不太相符的啊，有点贵， 嗯， 但是说句实话，每次去都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嗯， 就是丽苑， 嗯， 那你真觉得很好吃吗？ 我觉得挺好吃的呀，真的觉得挺好吃的，确实不错。当然可能他们不这么认为啊，但我觉得还不错， 啊， 真的还不错， 嗯， 虽然有点贵，就我觉得性价比不是特别好。 啊，我觉得中午去更好， 就是 中午去点 心 多，对。 我就是说它的点心不错，包括它的糖水还不错。说到糖水， 嗯， 那个 那糖水是 小老虎， 糖水可以， 就更就我觉得更好一些。 他三里屯那店开了吗？ 不是。他不是换了一个地方，就原来那个在三里 亚运村， 对 对, 对， 因为我老去那儿， 哦， 离我们家近，然后有时候就是你用某外卖的时候， 嗯， 点全程送，其实他们， 嗯， 离我们家可能就是多出了那0.5公里，所以一般都不送， 哦，那 所以 站远点，站 点那个不是点那个全程送的时候， 哦， 就送到，我就经常点他们家糖水，好吃， 哦， 那个糖水确实好。 原来老听他们说好吃， 嗯， 后来呢，就是那个时候还在三里屯的时候， 嗯， 我自己去吃了一回， 尝试一下， 确实好吃， 嗯， 确实很好吃，那糖水还不错。另外呢，还有一家就是我经常吃粤菜的时候，就如果在三里屯， 嗯， 吃他们的那个叫狮子山下 啊，狮子山下，啊， 就在通营中心的北边，啊，对， 鸡蛋院里， 算鸡蛋没有，外边 了吗？ 外边， 好 吧，不在院里， 它是在夹在两个楼中间。 啊，对， 当然您进的话得从那边，我一般都是从后厨那门进，嗯，啊，人家都说了这儿不是门，但我依然以为那儿是正门。他们家的那个鹅呀、煲仔饭呀， 嗯， 都不错， 嗯， 而且一进去感觉就是招待你的那种感觉， 哦， 就 很热情， 嗯，不是很不热情， 啊， 就但是东西做的地道， 啊， 好吃， 好， 包括他们的就甚至那些菜心儿，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 哎，你说煲仔饭，我想起段誉那煲仔饭不错。 哦，他那就不算是粤菜， 但是他那煲仔饭不错。他 那 是，啊， 那是。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说一题外话。那天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 嗯， 就看到一个闪送， 啊， 然后闪送现在很多了， 对 对 对 吧？但是闪送人就是快呀， 对， 多长时间必到达那种， 嗯，对， 看那闪送大哥，人家骑了一辆本田帕赛， 我 就一看就是大排量的车， 帅， 啊， 我倍儿快， 嗯， 当时你知道我脑子里第一想就是什么？我果然是闪送，啊，挣的钱不够加油的呀， 是啊是啊，啊， 但是就是特帅。 啊， 特别帅 啊！那个人可能就是干着玩，为溜车， 你看对吧？ 你用好啊，这个行。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这样，先把老字号盘点的差不多了， 嗯， 咱们再回顾2017，好不好？ 啊，行。 接着说老字号，刚刚说完了 曲 儿 啊， 接着说另外一个 马凯 、 嗯，马凯就是小炒， 嗯， 东安紫鸡， 嗯， 酸辣肚尖， 嗯， 酸辣木鱼花， 嗯， 这都是一个系列的。 听着就流口水， 就这真是好吃，因为他那个菜，他的关键点不在辣， 嗯， 也不在食材怎么怎么怎么样，技术是一方面， 嗯， 还有一方面就是那个泡菜汤那个酸， 嗯， 哎，特开胃，那个。反正是我觉得是他们那特点。人说湖南菜不能是酸辣是作为特点，但我反正我在北京长大，我吃北京的湖南菜， 嗯， 那个酸辣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 嗯， 而且马凯今年搬了，不是去年，搬地方了吗？ 从西南方向搬走了 啊？不是，也不是搬走了，他回到鼓楼了 啊， 回到鼓楼了。当年我爸我妈搞对象的时候还在那鼓楼那儿吃过饭吗？ 是 啊，啊对。 哦， 那是70年代的事儿，那时候还没我呢。 哦 啊， 你得感谢马凯啊！ 是得感谢，得感谢啊！而且特别回到原址的时候，我对我来说就感情特别深嘛， 荣归故里了 啊！对， 嗯，你算是回娘家了。 凭什么我算回娘家？ 回到故土了 啊！我再说几个小炒啊，这几个小炒什么 招牌菜啊？ 不算招牌，因为他那招牌菜 太多 、嗯，它主要是各种小炒， 嗯， 那麻辣子鸡。就跟东安子鸡差不多，但是它麻辣味儿的、 嗯， 这个豆瓣爆猪肚， 哎呦， 这个你听着就好吃，对吧？ 真的， 什么红焖蹄筋儿、兰花鸭片、口袋豆，哎，他们家口袋豆腐特别有特点。 嗯， 别地儿口袋豆腐你可能是肉啊、虾仁啊，他们家有鱼肉的， 嗯、 哎，那个味儿它的另一路，它特别不一样。 口袋豆腐多难做呀、 啊？对 呀、啊，还做啊？ 啊，都还做。而且他们家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原来有一种。高丽户的那个软炸里脊 哦， 软炸里脊都吃过对吧、 嗯？对， 就是那个外头挂层糊， 是 炸一下，赶紧就出来，软炸的。他们家那高丽户，胖胖的特蓬、 哦， 然后里头是那个，因为高丽户就是蛋泡户嘛， 嗯， 打那个蛋清使劲抽， 嗯、 然后抽到那个筷子能立住， 嗯， 然后加点淀粉， 嗯， 所以他打出那个户特别蓬松， 对。 就跟那个 宣软， 特宣软，然后里头那个里脊丝又特别嫩，哎呦，就所以 好吃。 但是就是现在好像经过宣传了一次 啊，做的不 行，他们家就不爱做了。 哦， 因为什么呢？你都做的话，比如说饭点的时候有10个人点，他们家后厨就停滞了， 真是 就全都站着了。 对， 他们现在不是拿那个筷子打了，拿机器打， 对、 但是呢，费时费工费火， 对， 真的饭点点这个，那人家不愿意宣传这个了， 对，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能，你不是特别忙的时候还能吃得到， 或者提前跟人先预约一下， 对，你个别的可能，比如说你限量。对吧、 嗯 嗯？ 啊，真的，真有10个人，我厨房就瘫痪了，就。 嗯嗯 嗯，这是马凯。 嗯 啊，那咱们再说说别的地儿了。 哦、这店就介绍完了， 多少个菜了？ 也就6-7个了。 就差不多嘛，就说一下特色嘛， 啊、 对不对？ 这口我特别爱， 是吧？马凯是不错啊， 是。 然后咱们说说哪方面，你出个题儿呗。 出个题啊， 嗯， 就想吃什么是吗？ 啊、对，什么类型？ 火锅行吗？我最近一直想火锅。 火锅的老字号，你要我说吗？ 好，那算了 啊。 那咱们来个鲁菜的吧。 啊，鲁菜的。 对 啊，鲁菜的同和居 、嗯、 啊，这个维哥最近吃了吗？ 同和居最近没吃， 没吃。 烤肉晚吃了 啊，去了烤肉啊， 对， 这离家近。哎、啊，你们家那附近有4个老字号？ 当然了 啊，4个。 同和居在最早的时候，他的那家也算分店吧， 嗯、 不是他的本店、 啊， 就在阜宁商业城那儿 啊， 哎，就在那儿 啊， 而且没散座。 嗯， 就是 包间。 是、嗯，每每从那儿过的时候，都闻见一股子，就是那时候饭馆特有的。酒和菜的香、 嗯， 就特有那种味儿，你只要一闻就知道馆子的味儿。 嗯， 不像现在有的馆子从那儿过，闻的全是哇、哦、油烟子的味儿 啊，是 那个特有的。 对， 而且每次从那儿过去，哇，能在这儿吃顿饭，厉害了 啊！那同和居是， 那当然， 就同和居，咱就甭说别的，就全国唯一一个，这你知道吧？ 嗯， 什么呀？ 他们家。那个厨师长于小波，于师傅， 国务院特殊津贴 唯一一个， 对，享有者是 啊，对，全国唯一一个厨师是啊，那这个绝对说得出去， 是的， 而且那个是离你们家最远的一个老字号， 对，他现在是在三里河那边了， 三里河， 对， 最早年在西四的跨车胡同那边啊， 对， 那个你们家那边一个烤碗，一个同和居，还一淮扬春。 淮阳春离得也近，他也是在三里河。 他在烤肉碗跟同和居之间。 对。 然后还有一个在之间的是上海老饭店。 啊， 对吧？ 那上海老饭店倒是吃的少 啊， 因为我不爱吃偏甜口的 啊。 哎，但是淮扬的那个行 啊，淮扬那还行啊。他们淮扬那个淮扬春那个，我觉得就是占一个就是全。 对， 他你想吃什么？他不像御花台、同春园， 对， 他那各把一边，让这个。淮阳春是全什么都有， 对，而且前两年重新装修了、 对 那儿记忆深刻是确实在那儿吃过一次饭， 嗯， 哎，确实还不错， 嗯， 而且我上高中的时候勤工俭学 哦， 在那边斜对面一超市 哦， 超市主要干的活就是俩、一个呢是人家卸货去搬货的 另外一个就打价签 啊， 哎，打价签挺有意思，他那个上头带滚轮的，有点像密码锁， 嗯， 比如说还得问我们师傅。师傅，这罐头多少钱？ 嗯， 3.3，哎，调到3.3，啪嗒啪嗒啪嗒，往上粘，哎，挺有意思的。 是是是， 嗯，就因为在那儿勤工俭学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么大那个也是卖跟罐头似的，里头大青虫 啊， 手指那么粗， 对， 屁股带尖的。 啊，上次你说过那个 大青虫。 哦，天哪， 没吃过，据说是高蛋白，真的。 啊，那咱们还说回同和居吧。我不想再听这段了。这个同和居， 哎， 那个鲁菜， 对， 我觉得他们同和居的那个特点啊， 嗯， 三不沾，我觉得不用提， 嗯， 但是那个其实过去是一个净菜， 嗯， 什么叫净菜？就是这一包间点的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贵，然后后厨。敬送你一个东西， 嗯， 不贵，但是费手艺，是我们是一个心意， 对， 就这么个东西。本身呢，现在高油、高糖、高脂，咱们不是特别提倡这类。 真好吃啊！ 尝一筷子，这一定不能人少了。你说你吃一份是解馋了，但是吃后之后你不觉得腻吗？你要一人吃，俩人吃，啊啊。 没觉得， 胖子说出了心里话。 好吧，好吧，好吧。 你知道他2018年最大的其中的一个心愿就是这个吧？ 啊啊！我觉得你应该，那我觉得你2018年最大的心愿不应该是吃这个， 哦， 是学会炒这个。 学过，学不会 啊？你要学会嘛，心愿嘛，学得会，学不会，反正是个心愿。 哎，行 啊，就是因为得炒300多馅啊， 是 啊， 哇， 那真得炒300多馅， 而且两个手得配合着 这么走。对对对， 特别难， 那你吃这个胖不了， 所以就是说你炒完了再吃它没事儿，对吧？ 这是必点的，三不沾必点， 三不沾， 这是人家垫菜， 对 对吧？ 啊， 嗯， 然后还有你比如说那个油爆肚仁， 嗯 啊，这个就当年，也是另外一个节目跟李佳佳老师一块去吃的， 嗯， 专门叫了李佳佳老师， 嗯嗯， 就爱吃这个， 嗯 啊，这油爆肚仁做的。脆嫩，而且那肚儿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么厚，然后还那么脆，那么好吃。 嗯嗯， 于小波师傅陪着的啊， 哦， 然后， 哎， 包括我觉得他们家特别规矩做的菜， 嗯，嗯嗯， 你像那个滑溜里脊，现在谁做呀？ 嗯， 基本没人做，但是就特别讲手艺，练手艺， 嗯， 基本菜嘛。然后还有糟溜鱼片， 糟溜系列的都很好吃。 对，然后这个， 嗯， 酱爆鸡丁， 嗯， 还有就是，反正等等，对，焦溜肉片，他们家焦溜肉片特别好， 嗯， 好在哪儿呢？就是得是那个肉片得带肥瘦了， 对， 然后焦焦的，就炸的焦焦的，再浇那糖醋汁，你咬那个里头那肥的那块，就是有点化半化不化的那感觉， 就有点 水 半油渣但又不是的， 对对对，然后有点那个水的那个劲儿，哎呦。你别家真做不出来他那个劲儿，他那个就是老派做法， 是 啊，那真好吃。 嗯， 那个而且这些刚才我说这些小炒都不贵， 嗯， 他就好像就推出一个这个怀旧经典菜的这个系列， 嗯， 这个叫什么呢？这就是好像就是20-30块钱一个菜， 嗯 啊，那就是40多块钱，这几个菜里有40多块钱就不得了了， 是三不沾算贵的了， 三不沾68吧，我记得是 68 啊， 嗯， 然后还有。除了这些还有别家都不做的啊，温拌系列，温拌， 嗯 嗯，你吃过吗？ 吃了吃了，那天吃的有点多啊，我就， 你是去学厨去了吗？ 主要 累着了，累着， 主要是 三不沾累着啊，三不沾累着， 然后但是吃的有点多 啊 学完那个人辛苦了，辛苦了，拌了那么多馅儿， 嗯， 其实我们也就 数了两下，也就两三下啊。人不仅那个于师傅上去给我们做了亲手做的， 凭什么？上次我去他就没给我做。 我们在后厨现吃的于师傅做的。 哎呀， 于师傅有可能有点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啊！ 最开始我们在学着做的时候，于师傅就在旁边。哎呀，你这个。来来来来来， 哦，明白了，就是摆烂烂到一定程度了， 就是抢救完了之后，于师傅说：“哎呀，这个不是特别，来，我再教你们一遍啊，重新上锅，重新上油，重新做，又自己单做了一个，我们就吃着于师傅这一份的。 你吃的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你知道吗？ 是啊，我知道呀。后来呢，又吃了好多，而且都是在后厨吃的，就后厨现做现吃， 显呗，显呗。” 所以吃的有点多，有点忘了 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那年我在那儿拍美食地图，我就于师傅就没教呢？ 嗯， 就摆的不够烂呢。 可能还是节目影响力的问题吧。 好吧。啊，咱们说那个温 拌， 温拌一定要说，因为这个东西别地儿基本就没不做了。 哦， 那个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温拌腰丝，一个温拌海螺。 嗯， 啊，温拌腰丝还是很有讲究的。 嗯。 当年五十年代，当年毛主席去某老字号的时候，就给上过这个菜。 嗯， 现在后来那家老字号不做了，他们家做。这温拌其实就是用水焯过或者用油滑过之后，借那余温再按凉拌的方法再拌一下。那个腰丝儿，哎呦，完全没有那种就是脏气味的那种感觉，因为特别新，温拌一定得特新鲜。 嗯， 然后呢？它应该是用油滑过， 嗯， 然后有点酸辣的那感觉，哎，那腰丝儿的那个味儿拌着那个酸辣，哎呦，香极了。 哎、 还有那温拌海螺， 嗯， 温拌海螺这个海边的人，容易做这个，但是海边，也不善做海螺，因为海螺你得切，那个刀工挺讲究的， 嗯嗯， 也是焯过之后，然后再拿那个凉拌，有点芥末，有点这个醋，有点酱油。哎，出来那个感觉又特别新鲜，但是它是又是熟的。你像咱们说，一般说吃新鲜的，咱们现在讲究吃那个鱼生，但是毕竟是生的，跟这个熟的之间那个口味口感都不太一样，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我觉得就真是其他地方都没有。 是是是， 这个绝对特色。 而且你发现吗？就这种老字号啊， 嗯， 就他把那些我们经常能见到的食材，就比如说腰子。就腰子在很多老字号都有他们自己的菜， 啊， 而且处理的特别的好吃。 对，而且 其他的就是你 不贵，真的不贵，就是功夫， 真不贵，就看功夫， 嗯，对， 就看你功夫好， 手艺，嗯。 而且呢，你去到老字号，你就点这个菜， 对， 一吃起来你觉得，哎呦，这东西容易有味儿。 这东西但凡有一点做不好就有味儿。 对，所以你一吃，哎呦， 嗯， 这今儿可能是大师傅不在， 嗯，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或者说这老字号可能名不副实， 嗯 啊，因为什么说同和居特别好呢？因为同和居现在，于师傅带的所有的徒弟基本上还都保留在那个厨师团队。 于师傅，我觉得于师傅那个人，这就是特别喜欢传统， 是， 讲那个传统那个规矩，把这个你这些菜你都会了，这些基本菜你都会，你到哪儿都踢得开， 真的是这样，嗯。而且他们这个同和居就是走的人特别少， 嗯， 基本上都还保留。 对，他那徒弟挺多的。 对对对， 嗯， 好吧，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啊。今天咱们除了聊一聊这些老字号的菜，另外呢，聊一聊您的新年愿望。有什么愿望呢？可以跟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聊一聊 ，CHWL876。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8:0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畅销书作家， 没出呢， 啊，即将成为畅销书作家，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博士后，刘元老师。 大家新年好，我是博后样。 书什么时候出啊？不都画好了吗？不入库了吗？都 没入库呢，马上入库，应该明天入库。 不是你自提的吗？ 我自提，但是不是从库里，现在因为是算今年的新书。 明白。但是样书出来了。 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都出来了。这就是没上市呢。 明白。 挺好。所以我这个下礼拜给二位。 好。叫一玩一玩 就会玩 啊、哦、会玩 会玩啊会玩啊有的人的书评都写好了 呦嚯这过早点吧、 也不过早就是没上市呢书拿到了 不太这么炒作的啊、人家齐天看到了啊、 对 我 都给人寄了嘛 其实下次啊、就包括那天、我也忘了跟那个啊明天那位嘉宾说 啊 我说要有了这个内容、一定瞬间成为畅销书作家 啊， 你看像你这书 啊， 你写的咱单说 啊， 插图特好 啊，是， 然后再其次写序的人特好，除了你写的那些 啊 那个 是， 然后 就是我写的都单说， 是不是？那你自己的水平能力，那你自己是应该信得过的嘛？ 是，那倒是。 然后其他的，你比如说应该加入高科技， 嗯， 比如类似于最后有一个二维码 啊 或者什么的，啪一点，直接就。挂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什么什么、大家就可以在上头听比如说你参与节目的哪些期 哎这个倒好 对吧 忘了你看是 自己写评自己写尾你看 对 吧 对 但它有高科技 啊 有二维码 有扫码 一扫完之后呢就告诉 扫我是扫的是我的那个公众号、然后就是梳理内容 啊，那就不说了，算了 啊， 反正有高科技啊，确实是一扫码就是更丰富了，里边什么都有啊。这个叫做 moi， 也许吧， 是 mo 啊，是 moi 啊 ，mo， 那也许 你知道这个怎么念吗 ？moi 啊， 我不知道啊， 就是如果后面再有几个字， 反正我感觉应该 moi。 不是， 我是说，如果后面再有几个字母，我就认识了 啊。 Mobile 啊， 就上一次黄山老师读说，哟，终于有人读对我们了，我的名字了，就莫，反正挺好听的。说哟，你们今儿还直播呀，真是辛苦了。他也挺辛苦的，今儿也是上班啊，而且现在是在下班的路上。他说感谢你们给我带来了那么多关于好吃的啊，比如什么老北京的、新北京的、世界各地的，还有好玩的、旅游的啊、好喝的红酒啊、茶呀、咖啡啊等等等等，特别感谢你们，祝你们新年快乐，好人自有好人和好事相伴。 哎呀，真好， 多好的评价呀！谢谢您啊。今天咱们聊的是老字号，在老字号怎么点菜？我估计还有几家呀，咱没说到的。 好多呢， 老字号很 多， 但是我总结的就十二篇啊。 那这样吧，咱最后就这个时段，咱还依然聊老字号。最后一个时段，咱盘点一下2017咱们吃过好吃的， 好 吧？这个当然，大家呢，我们也在收集一下大家2018年的新年愿望啊。有什么愿望想许个愿的我们今天就算是许愿池了啊而且是免费许愿池不用投币 不用投币 就费点流量啊 但是你们这儿没水啊 我可以配一个叮咚声行不行、 好 啊这个您可以发送您的新年愿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就可以了来吧接下来咱继续老字号刚刚咱们说完了那个同和居 同和居啊同和居其实鲁菜我还有一家也说一下 啊 那个致美斋 啊、哦，没，这真没吃过， 真没吃过吧？ 真 没吃过。他们家这可是可老可老的老字号了。 哦哟， 这个说是乾隆年间就有 哦。 然后，但是起码我在文献上我看到的啊， 嗯， 他们家就是网上有宣传是乾隆年间，但是我看到的文献，起码的我看到道光、咸丰的时候就有了， 嗯， 而且那时候就已经很火了。原来它是一个苏州点心铺子，所以它现在到现在一直以来，它那个萝卜丝饼。一直是名品，而且呢，这个致美斋还跟这个高考有关系，跟高考有关系。 他是在南城吗？ 啊，对，南城。 哦，那就肯定有关系。 他关系还特别大，就是现在你看咱们一到高考推这状元套餐那状元套餐，都是 你自己编的，都是觉得从营养角度出发的。他说怎么给孩子喂好了啊，咱们就明天好好发挥。这真出过状元汤， 嗯， 状元餐， 嗯， 就是什么呢？当年有一个苏州籍的状元叫陆润祥，又叫陆凤石，他当年进京赶考，而不是苏州的举子嘛，就住在致美斋边上，那这个都只能住在南城嘛， 嗯， 就考中状元了。他在考中状元之前就老到那儿吃饭去，到那儿吃饭就把他们家那边做猪蹄儿的办法交给致美斋了。 哦， 而且你想这个还是有关联的啊，因为当时那个是一个苏州点心铺， 嗯， 兼营饭馆，可能哦那会儿可能已经改了鲁菜馆子了。反正然后他还有苏州菜的那个底子， 嗯， 苏州饮食底子，所以苏州来的状元就住在他们家附近嘛，然后就把这猪蹄儿交给他们家，然后后来吃完了就 金榜题名， 金榜真的是状元。你看故宫，你知道那个 金榜题名， 嗯，对呀， 故宫你现在去那个宁寿宫，就是乾隆花园里头有的那个隔扇上的那个书法是他写的，你现在去那儿还能看得见。我那年我去故宫，我就是在这个宁寿宫花园里头， 嗯， 进他那个屋里头，我看那个，哎，我突然看一眼这字儿是谁写的，一看，哦，陆润祥， 嗯， 马上我就想起了那个猪蹄了， 哦， 啊，那猪蹄，所以后来有一个名字叫这个状元手，真正名字叫烧烩爪尖儿，啊，你看这个他现在也保留， 是 就是恢复了，而且这个恢复当时还请了一个这个鲁菜的大家， 嗯， 谁呢？王义军王老爷子给说过， 火， 嗯， 哦， 那天王老爷子在那儿调菜的时候我在， 哦， 啊。这是这个状元手，还有一个那个也做这个是汇丰堂， 嗯， 这是海淀区的一个馆子， 嗯， 做的也不错。他们两家，但是你说来源是来自这儿， 明白？ 嗯，还有一个特色菜，四座鱼，什么金寿参啊、梁实秋啊，哦，这些名篇里，这四座鱼总是排的最靠前的，啊，你比如说这个红烧头尾、糖醋瓦块、糟溜鱼片。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滑水， 啊，对，红烧滑水， 嗯， 红烧滑水，这个是后来在上的这种， 嗯， 因为过去这属于上海偏上海菜嘛， 嗯， 原来没有这个，这个哎，不是滑水， 差点， 原来是红烧鱼头， 哦， 啊，这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四个菜， 嗯， 啊，四个菜，然后便宜， 哦， 一鱼四吃嘛，啊，他当。差不多当一条鱼的价格卖。 嗯， 前几年我吃的时候，我记得是98这一条鱼， 哦，那 是 也还好， 相当便宜了。 对， 做鱼来说， 是的，是的，是的， 嗯，而且四种做法都不省事儿。 嗯， 是吧？ 嗯， 不过提起状元来说，那个时候去参加考试都是苦学生，不容易。 嗯， 而且你一会儿可以问问博士，为什么就这些从全国各地来的， 嗯， 他们都愿意在南边？ 嗯， 不是愿意。你不愿意也不行啊！ 是，所以那边比如像琉璃厂什么的， 嗯， 其实，在那个时候成为琉璃厂，它是有讲究的。 嗯， 对， 就因为那时候全国的这些学子们都到那边了， 嗯， 到那边以后在那边住啊， 嗯， 等着准备考试啊，所以哎需要纸啊，需要什么的， 对， 自然的就开始起。 这那高考大纲， 嗯， 考试大纲， 对， 包括历年真题， 对啊， 那都有卖的。 包括在那边，比如说，对吧？晚上没事了。互相之间聚聚啊， 是是是， 喝个小酒啊，没钱了， 嗯， 没钱呢，把自己带的一些细软啊或者什么就卖了去， 哦， 卖了去。所以有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那边有鬼市， 哦， 所以很多的东西，你想在琉璃厂， 报国寺那小事儿不就 都是这么起来的？ 哦， 为什么在那边有好多可以啊拍卖古玩啊？ 对， 都是那个时候成型的。 对对对， 而且再其次还可以再讲一题外话，就是那个时候怕有人作弊。 对， 因为你去考试，其实就是一人一个没窗户的，只有门的一小单间， 嗯， 那单间可能小的跟厕所似的，你就在那里待着吧。 嗯， 一待就待挺长时间的，恨不得得一 天，三 天，对， 三天， 一天多。那看你写的快慢了呗。 不，都得三天， 啊， 一天的试题不一样。 他就在那里头待着，哦，你也出不来。 嗯， 所以呢，你比如说，据说有一次，皇上也参与考试了。 嗯， 就但是偷偷的， 嗯， 老师你想定题。 嗯， 他也偷偷跟那儿写，写完了以后交上去了。那看那个监考老师啊，或者什么，他判的是不是公平啊？对吧？ 嗯， 说人一看，哟， 皇上参与， 嗯， 皇上这必须第一名啊， 嗯， 没有， 嗯， 他没得第一，皇上很高兴啊。这件事结束了之后，还专门用其他方式问那个阅卷老师 啊， 哎，这个怎么样看啊？啊，你觉得哪儿哪儿哪儿有什么问题？ 嗯， 特别好，特别好，有嘉奖， 嗯。 因为皇上是怕第一老师有作弊嫌疑， 嗯， 第二呢，你比如说你中了，中了以后呢，要把这个卷子给皇上看的， 对， 皇上看，首先字体啊，包括他写文章的语义、啊， 就是相声里说的嘛，是词句也佳，字体也妙，而且毫无半点展卷， 哎，对，挺有意思的， 嗯、 真的。所以我老想，如果咱们要是倒退到那个时候，哎呀，考不考上单说了， 嗯， 至少在南城那边交好多朋友， 那是 对吧？ 啊，那块交朋友就是为什么好多酒肆茶馆多呢？饮食多呢？它就是，人口流动的也多， 是的， 所以那边会馆也多， 是的， 各地风味也就多， 是的， 嗯 嗯 嗯。但是有的时候也想，就是大概在民国前后吧，也是在那边，他们说那时候包括鲁迅先生啊等等他们。 嗯， 都是去那边去收信札， 嗯， 信札那个时候的信札呢有两种卖的方式， 嗯、 很便宜的， 嗯嗯、对对对， 一般搓堆儿，搓堆儿以后呢，就是拿那个所谓的文明棍啊，其实就是拐杖，一拐杖多少钱？就是高度你搓走、 嗯嗯， 然后你就自己找， 嗯， 里头你比如说你的文化层次很高， 对对， 一看就哇。下名写的留下、 嗯、 哎呦值了值了， 嗯， 还有的是按斤腰， 嗯， 你弄比如说这一摞，比如说五斤，好，多少钱走、 哦、 因为就是 能买多少漏， 买的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 是的， 因为卖的人可能连字都不认识、哦、 对 对 对、 啊、 这跟我们淘碟是一样的， 嗯， 你就是一筐一筐买 的、啊、对对对、 啊、 买完之后一看，哇塞，迈克尔杰克逊的哪一张专辑，哇塞、 啊、 U2 的第一张专辑， 包括其 他的全是垃圾， 我潘家园淘旧书 啊、 嗯， 对对对对对 对，嗯，好啊，这个高考咱们聊完， 好，高考啊， 智美斋 啊，智美斋， 对， 这个、智美斋也是去年 菜还没说呢吧，就说了一猪蹄儿， 猪蹄儿一个四座鱼， 四座鱼啊、 嗯 哦， 这我觉得是最有特色，而且它小馆子， 嗯， 不是很大， 嗯， 现在说是它是断档过的老字号， 嗯。 他 中间关过一段吗？ 关过很长一段时间、 嗯、 啊，这个是前80年代才恢复的老字号，嗯， 好， 那小馆、 嗯、 然后这个，那咱们这鲁菜也就到这儿，咱说俩， 咱说现在最火的呗， 最火的 川菜， 川菜呀，川菜现在有点没落 啊，是吗？ 有点没落， 但 就是老字号，老字号有点没落、 嗯， 因为什么呢？一个特别著名的那个老字号分店开的太多 啊。 嗯， 对吧，那分店开的太多，那 有点良莠不齐，是吗？ 对，有点良莠不齐，虽然说毛老师那个宫保鸡丁做的是不错，但是你不代表所有他门店的那个 水平， 对对对对， 那个店太多了， 嗯， 你说的到时候你说他特别好吧，容易得罪人、 嗯、 都容易得罪观众、 嗯、 听众， 那你说不好也容易得罪人， 你又不够实事求是，有好的 对 吧， 是 啊， 是， 所以我就先不说川菜了， 好的， 我说俩清真菜吧， 好吧，好好 是吧，清真菜有两个，就是鸿宾楼， 嗯， 京城什么清真第一楼， 嗯， 鸿宾楼50年代从天津请过来的，里头啊，我跟你说一些菜， 嗯， 我看你能不能这个知道这些菜是什么， 嗯 比如啊，这个炸银鱼， 嗯， 这个能知道是什么， 烧熊掌 啊， 川牡丹，这叫什么？暴荔枝，青烩鹿筋，来吧，说说这都是什么菜？ 哎，鹿筋， 嗯，你看，都不知道了吧？ 这就是，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菜，这居然是全羊席。 对呀、啊，蹄筋嘛，就是 不是全羊席、 哦，是全羊席 啊？对，炸银鱼是什么？ 这是河里那小银鱼。 对啊，它是全羊席。 天哪！ 啊，就怎么做出这个口感的？是吧，这个哎，现在北京做全羊席就他们一家， 但是现在还有这些菜， 有你预定可以预定全羊席啊、 哦、 全羊席一定要预定，就是我这我们家有一个85年出的那个 菜单， 不是菜单，是菜谱， 嗯 啊、那个就是这叫什么鸿宾楼的菜谱，自己出的，当时好像有 120个餐， 嚯、哦！ 就全羊席120个菜最多。 嗯嗯，全是用羊做的， 纯是羊啊！你可能有点配菜，那你主菜，哦、你像 炸 银 鱼 一定是羊身上的东西啊！对，我也想知道呢。 炸银啊，你没吃过呀？ 我没吃过，我原来我在公号我写过发过这篇稿子，然后那个我在底下号召说这个我并没有吃过，就是需要有人这个因为太贵，所以需要有人带着我吃。 哪天咱们去那儿学厨？ 原来去过， 也没这道菜。 嗯、不是他学的，没学全羊席啊， 没学全羊席、啊。 全羊席是一个特殊的手艺。 我们学了一特简单的盐爆散的 啊 啊，我们学的特简单的一个、嗯，但其实也挺难的啊。 盐爆散的这关键是火候、刀工， 哎，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这全羊席我发出过号召，没有任何人响应。然后你说你们这个平台够大了吧，媒体够大了吧，你们也转过，然后也没人响应我这个茬儿。 我 全羊席还是挺贵的。 我就担心可能也没人响应、 啊、 但是人家红梅楼说了、啊、我爹呢这两天订我们这样饭的怎么这么多呀 啊，他那个啊，确实那个什么是难得这个全羊席、咱说红梅楼那绝对这个首屈一指、嗯、全羊席这过去是很有讲究的全羊席全鸭席在全羊席之后才有、嗯、对吧那是全聚德推出来的、嗯、这个全羊席可不是红梅楼推出来的这当年很早就有据说是蒙古啊还是清宫啊 嗯 就有这个东西。嗯这个过去里头你像那个咱们一会儿会说一个老字号西来顺西来顺、 嗯、 不是楚祥是头一灶吗清真第一灶他当年就在宫里学过这个全羊席。那这你一听名字就我也背不下来太多了120多个、 哦、 我也看不过来你想烧鹿筋。这什么羊事什么地方 关键 炸银鱼 对啊听完这个你根本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嗯、只不过就形色 有一些你比如说什么顺风耳啊什么的 这 个、 啊、这 个 倒 是 对、 啊、 对, 对, 对 那有好多这种的东西你就不知道是 对啊对对还有什么荔枝 啊爆荔枝 爆荔枝这 是哪儿不知道你我得看那菜谱 哦来这样、哎、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说啊、嗯、 好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哎，说到这儿了，真的、 嗯， 咱们今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愿望， 嗯， 有一个想法， 嗯， 就是能把这些老字号里边平时我们挺难得吃到的菜， 对对对， 咱们组一局， 嗯。嗯 挑那么一两位嘉宾， 嗯， 主持呢也挑那么一两位最辛苦的， 嗯， 我们一块儿去。 啊，您说最辛苦就想突出自己呗？ 最辛苦的两位 啊， 哎，这对吧？ 啊， 就大家一直听，就怎么就他们俩呀？啊， 是。 那些呢？那些不经常上节目的就在这儿盯着。 啊， 咱们带着听众一块儿，听众免费。 嗯 嗯，咱们买单 啊， 带着大家伙一块儿把 这 一块 儿 吃。是啊，原来 全羊席， 嗯， 对，但是老字号咱还没有整理过，就比如说你总结出来这12片，咱就按你总结出来这些菜，而且有的可能啊，就是您去点那菜单都没有， 是， 对， 咱就吃点这种， 嗯，但是我介绍主要还是。起码能预定的， 起码能预定。 对对对， 行，好，这个等我们啊，我们这边组织着 研究研究 呢。对，当然众筹也可以啊。 啊， 如果特别贵的，我们你们栏目这个资金也有限， 是 吧？ 是是。 这个如果特别贵的，我们众筹一下，大家 AA 制一块儿去，好吧？ 嗯， 好，来接着说。 他们家你看这个红梅楼那个门口有一个这个他 大牌匾， 牌匾上的写着什么呀？河鲜海味全羊大席，我先说了全羊大席， 嗯， 还有河鲜海味，因为它是天津来的老字号， 嗯， 跟别的北京的那个不一样，它是沿海临河， 嗯， 所以它有很多做鱼虾的这个菜品特别好， 嗯， 你比如说那个白蹦鱼丁，你也没吃过啊？ 没有， 你真没吃过？ 嗯， 哦，我还专门学过呢。 哦，是吗？ 啊，白蹦鱼丁就一条活桂鱼， 嗯， 肉全剔下来，切成寸丁，就你看着是鱼条，他们叫寸丁。 然后裹糊炸。 哦，不，哎，他这个他为什么他贵？ 嗯， 就按一条鱼的价钱收啊，你看出来就一不大的一盘，那费功夫，真费功夫。我看那厨师长他教我弄那个就是挂浆， 嗯， 挂浆它不是纯是鸡蛋，搁一点鸡蛋清，然后你就在手里拿着来回打，来回打，你把鱼里头那个组织液打出来。 嚯、 哦！ 哎呦，我就看那个厨师长那汗从这儿往下流啊，然后就一直打， 哦、 大概反复搅打20分钟。 嚯、 哦！啊、嗯，所以他那个鱼就特别滑，里头肉就特别嫩， 哦、 水全出去了。然后再加一点淀粉，过油滑完了之后，拿奶汁烧。 奶汁烧、啊。 所以就是白蚌嘛。这个你说不是，它那蚌其实显示它这个新鲜、 嗯、 白它是白汁的。 嗯， 它搁点奶然后高汤烧。 嗯, 嗯 哎，好吃极了。 哎呦。 而且特别滑嫩。我记得那年我拍那个电视的时候，就是然后为了突出滑嫩的时候，也是不经意的， 就是拿筷子一夹没夹起来， 哎，对，啪嗒就掉了。这正说这鱼，哎，特滑嫩，啪嗒就掉了，啊，那个特别有镜头感，哎，确实是那么滑嫩，啊，这好吃极了， 嗯， 而且那个菜就是非你得多等会儿，而且呢，好多，我觉得这个菜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 嗯， 不是举家去吃的人，或者说举家想吃点特色的，不是要样的， 嗯， 因为。同样是做一条鱼，你清蒸也好，松鼠也好， 嗯、 那一大盘看着特气派。 嗯， 这个呢，一小盘，你也看不出来是什么鱼条、鱼丁。所以呢，咱们尝滋味，自己去三两个人来这个，哎，更合适。但其实它里的那高汤和这个功夫，它比那个其实更值钱。 是 是, 是， 对吧？ 嗯 嗯。这咱们说，哎呦，都26了， 来得及。 那我再说一西来顺吧、 嗯。 再说一西来顺，西来顺。这个马连良鸭子， 嗯 啊，这个上次我记得不是赵导来的时候不是说吗？ 对， 给那个拿那盐给那鸭子反复按摩，完全脱水之后，哎，那个鸭子长出来才好吃。 嗯 啊，还有什么呢？炒龙凤丝，这个是一个清真馆子里的老菜，别地儿吃不着。 嗯， 龙凤丝其实就是一个鸡丝一个鱼丝，哎，然后划完了之后再炒，调汁炒。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炒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有小时候就路过饭馆门口那个、 嗯、 那个 韭菜的味儿。 对，就下酒特别好。 对， 嗯，这是你很多年没找到过的这种味儿。我又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俩炒一起就那味儿。 嗯 嗯，但反正我就爱吃，我就给大家推荐这、那个，而且呢，确实别地儿没有，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传统菜。 是，嗯， 要不然 差不多了吧？ 就差不多。 咱们说了几个了，也得有十家了吧？ 得 有十家， 有十家 了。嗯，好，哎呀，这个 而且不是咱有计划了吗？明年有计，今年有计划了吗？ 有， 对对对， 没看吗？听众王爷就说了， 嗯， 期待你们组织这样的活动啊。嗯、 对，这我觉得真的， 嗯， 得把这个组织起来。 是， 有时候大家对老字号啊， 嗯， 就是有点误解， 嗯， 老觉得呢。可能有一些老字号，因为店开的多了，所以大家吃完了之后对老字号说：“哎呀，老字号也就那么回事儿吧。” 那店开的多，尽量去总店吧。 对对对、 嗯， 还有就是可能大家没点到对的菜，或者拿手的菜，可能大家没尝着。 而且有的真的，我说的好多菜都是店家也不愿意推荐的。 对，是 那太麻烦了。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软炸里脊吗？ 嗯， 有十个人点就后厨就瘫痪了。 对， 干嘛呀？ 对。而且这个咱聊老字号，咱们就能听出来，就是其实老字号卖的都是手艺， 是 对， 他的食材没有什么特别高精尖的食材， 对， 特别贵的食材， 嗯， 但是他卖的就是那手艺， 嗯， 那手艺可能您吃的也是那个门道， 因为过去中国这个传统的还是农业社会，它相 对 比较封闭，物流没那么好， 对， 主要吃的就是这手艺， 对。好吧，这个关于老字号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嗯。 一会儿下一个时段呢，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就盘点一下2017年咱们吃过的好吃的、 嗯、 印象深刻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回忆一下，回味一下您的2017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呦，2018年我就能再吃一顿啊！先进广告。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论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建行持卡客户每天上午10点后 在京东商城购买实物商品，通过京东支付使用建设银行快捷支付功能进行支付，单笔满等88元，立减8元。 每天限前16000名，活动共48万人次参与。 浓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优惠活动，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无房产、融资难，通通不存在。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大力发展保理业务，助力企业盘活应收账款，践行普惠金融理念，以应收账款申请融资，免抵押、免担保，放款快，费率低。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低层偏东风的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明天白天天空阴转多云，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高，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本市已经进入到了29天，气温低迷，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在做好防寒保暖的同时，积极的预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晴见多云，偏东风1到2级，气温2到零下20摄氏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零下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情况啊，这个北五环受上清桥区的车多影响，肖家河桥到上清桥西向东，仰山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持续车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2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博猴样。 这个今天我们在征集大家的愿望，好多的愿望都是跟我们节目有关的。 是 好多朋友都说，都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越来越香，越来越有味道。这人生几步就说了，2017年喝了，跟着你们喝了好多的好茶，了解了太多的美食美酒，长了太多的知识了。2018年要多参加你们的活动啊，希望你们越办越好啊，越来越有味道。谢谢您，谢谢您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盘点一下2017年。咱们各自啊，包括听众朋友们，您吃过的一道菜也好，一顿饭也好，印象极为深刻的当然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您吃的这店在哪儿啊？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先从谁来呀？ 我吃的少， 吃的少不代表吃的店少，对对， 是吃的店少。 维哥，我先给你推荐一个，咱们一起吃的。 哎，哪个？ 那个就是那回咱们吃那西餐，叫 Campbell 吧？ 哦 ，Campbell 那个 就是中粮广场的那个意大利菜， 那个鹅肝， 嗯， 特别特别嫩。特别滑嫩，那个你还记着吧？那个鹅肝 哪儿指鹅肝滑嫩？ 不是，我就觉得那个是印象特别深，那顿饭啊， 是的，是的，是的， 啊，因为盘点2017嘛， 嗯， 咱们就我就说那个什么最最深刻的那个， 是 那鹅肝，哎呀，太值了， 是， 而且那个你说别的地儿168，你吃不着， 吃不到， 吃不着那种水准， 这就是商务套餐嘛， 对对对，嗯， 是，嗯， 非常 那算一个，就在中粮的和名字叫和。 嗯，和这不是，反正英文就 combo 啊 ，combo 啊，反正就是那个， 就在咖啡馆隔壁 啊，对， 皮阿狗的高端店嘛， 嗯， 大家可以尝尝， 还不错， 环境也好， 他那个烤牛肉那个澳洲那牛里脊啊， 真是不错， 外酥里嫩， 真是不错， 对， 包括他最后上的甜品 啊，甜品你们没有发言权，甜品因为你们没吃啊，都是我吃的， 我也吃了， 我尝了两口啊， 啊，对，这不是，反正我记得当时哎。我们吃不下了，给你吧，给你吧，给你吧， 真的是吃不下了 啊！反正都给我了， 给我了吗？ 没有，都给我了。我记得有一个甜品盒子， 对， 这么大个儿， 里头上的、哦、里头上的跟小石子儿似的。 对对对， 嗯、 然后都是我圆了的。 哎呦，那我推荐一个啊、 嗯， 这个呢，现在估计过了那个季节了， 嗯、 已经没有了。 嗯， 那个。大家关注我们微信，每周四有推荐嘛？ 嗯， 我就在推荐里边也说过，我说我特别喜欢松露的味道， 嗯 啊，香，太香了。 是， 2017年吃了不少的松露， 嗯 啊，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记忆犹新，而且还想再尝一尝的， 嗯、 就是去雪薇 啊、 嗯、吃的那个、啊， 对对对对对，它那个是成块的， 天府国的， 嗯、哎，这两天早乙女大师在这儿呢 啊，在这儿 在店里呢。 哦， 你没看雪薇发的那个朋友圈？今儿我还看他们合影了吗？ 哦，是吗？ 啊， 哟， 这两天三天，好像这会儿去就赶不上了。 嗯，就能过了个元旦是吧？ 啊，可能是啊。这早乙女大师在这儿呢。 哎呦呦，这难得错过了。 嗯、对。 回到松露吧， 嗯， 错过就错过了，翻篇了啊， 嗯， 就那个松露呢，首先给的分量足， 啊、 对不 对, 对？原来咱们吃基本上 都是那薄 片，特别的薄 片、嗯、 啊，那个呢是直接给你一块儿， 对对对， 厚度大概得有个小， 就是原来你吃松露没有感觉过口感， 哎，对对对 对, 对 吧？ 吃那个感觉吃了一块芋头似的， 你这太夸张了，芋头。 不，你应该跟他，你这个形容， 对啊， 对，能不能，就再美好一点， 再美好一点， 因为它不是那个质感， 不是那个口感 啊， 嗯， 质感挺像的，我觉得， 还不太像， 嗯，不太像， 是吗？ 嗯， 反正就类似吧，反正挺厚的啊， 我觉得变了三个猪八戒，吃到人参果味儿不一样， 还得说、啊、吃了吗、啊？ 对对， 然后用特别好的牛肉打成肉糜， 嗯， 裹在这个白松露上面。 嗯， 放在油锅里边炸， 嗯， 炸完了之后，哎，外边还裹上面包屑，放在这个油锅里炸，炸完了之后，啪切开啊，松露也大家都知道，一受热它就没什么味儿了， 嗯， 但那个呢，受热特别的少， 嗯、 它其实就是 最里头吗？ 哎，对，就那么一点点。 包括他们那儿那个炸那个海胆也是那个意思， 没错没错。哎呦，那个苏子叶的海胆， 对对对、 哦，太好吃了。你咬上一口的感觉就是， 嗯， 就是。amazing 的感觉， 哎呀， 就是从来没觉得你松露都觉得啊香，特别香、 嗯， 但是从来没觉得松露还能这么吃， 对， 这么厚块的吃， 对对对， 没吃过， 嗯， 所以那个真的是让我记忆犹新，到现在依然都还觉得，如果能有机会再去尝一次， 嗯 嗯，太好吃了， 对， 嗯， 那个去就是贵点儿， 就是贵点儿，就是太贵了， 你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对吧？比如说， 啊、对， 我 对对对对。 结婚纪念日， 对 啊，或者说过生日， 对， 类似这种特别的日子， 因为那种像雪薇那种店，就一定是特别的日子去的。 对对对对对，当然你要有子儿，天天去也可以啊。 嗯，该你了。 哎呀，我真的吃的特别少，而且吃的但凡好的都是跟你们在一块儿。你比如说前两天一块儿去吃那叫什么锦堂， 燕锦堂。 哎，燕锦堂、 嗯、 其实是。小伙子做的传统北京菜， 嗯， 可以这么理解啊、 嗯。 但是呢，那么年轻，他能做成那样的，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了 啊、 嗯。而且吃的口感， 跟我在其他的吃传统北京菜的馆子完全不一样。 你都吃了什么菜？ 哎呦，就是那些旁的咱就不说了 啊， 比如说饺子， 哦， 松露的， 哎呀，哎呀， 哎呀， 是 当时吃的时候我还说，我天哪，这大蘑菇吃的，吃不出来那种味儿，非常好吃。然后里头 觉得这香菇怎么那么好吃？ 我说呢，这怎么这么黑呀？这里头这个馅儿，哎。然后再其次，就咱们吃的那个肉叫什么肉来着？就他自己酱的，那是猪耳朵呀，还是 猪尾巴吧？ 猪尾巴， 嗯， 自己酱的， 嗯， 当凉菜嘛， 嗯， 真好吃， 嗯。 然后另外他自己研发出来，用一种新式方式做出来的小龙虾， 嗯， 好吃， 嗯 啊，真不错， 嗯。还有那第一道你忘了 哪个？ 他喜欢吃那个鹅肝。第一道菜， 那个 蘸了点老醋， 那个鹅肝也是他自己腌制的 啊。 腌制完了以后，就只蘸点老醋，切一片让你吃 啊。这个就对，其实不需要过度料理， 哎，真的就是那种鲜香， 嗯， 就任何调料都不需要，只蘸点醋吃，都让你觉得特别惊艳 啊。那我明白，这个燕锦堂等于是。用北京菜的做法，北京人喜欢的那个口味，然后做不一样的新的食材。 是的， 啊， 真的很好。 嗯， 当然了，其他的比如说吃的鱼肚啊， 嗯， 等等，哦，做的都是不错的， 嗯， 都是挺好的，很惊艳。 他那个鱼肚啊，就是一般我们有的时候馆子会用一些， 嗯， 比如说用鸡啊、猪蹄儿， 对， 来把那些汤调的浓稠。 嗯， 他是纯用鱼肚把那个汤就调成那么。浓稠，再加上 熬胶嘛，等于是，嗯， 对，所以你喝在口里边，你感觉你的嘴就跟 糊上了似的。 我，哦，明白， 你知道吃芝麻酱没和开， 哦，是，就没，我明白那个意思，我明白那个意思， 就 是，而且你当时不想就吃的时候一定要抿嘴吃 啊，是， 就要不那香气就冒出来 了。我那年也是拍电视，也跟类似一个， 嗯， 就类似一个吃食吧，我就不说是什么了。 嗯， 然后一个主持人就吃完了之后说：“ 嗯， 你张开嘴说话行吗？你敢吗？”就这感觉吧。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我跟家里人老去吃， 嗯， 就是那个，火锅， 啊 那个王刚本 啊， 对。最开始其实我对吃火锅真的一般， 嗯， 而且一开始只要吃这种麻辣火锅， 嗯， 回去就拉肚子，倒不是说它不新鲜啊，就因为胃太刺激了， 嗯， 所以就容易拉肚子， 嗯， 但是现在吧慢慢的反而觉得这一个星期不去吃吧 啊，是 还有点小 啊，就前日子推荐那个涮个球多好吃那个， 啊，对呀， 啊，而且据说 直接涮的， 据说又有新菜了 啊， 又有新菜了，据说是啊， 就是 一直持续关注嘛， 是的 啊， 而且 那回你说那午餐肉好吃 好吃吧， 啊，对 真能吃出那真是肉 的，不是淀粉的， 哎， 啊， 对。而且除了这个以外，主要去那儿能看见名人， 嗯， 各种名人， 哎呦 啊，都能看 见。哥，你还惦记看名人了？ 不是，有的名人一般都是动不动一不高兴就去国外喂鸽子那种， 哦， 那就不容易见，哦， 是， 哎， 啊， 特别好， 嗯， 对，你们都把我想说的说了。 那我 刚刚我准备的就是这个。 啊，是吗？ 你这还需要准备吗？ 啊， 我再说一个， 你说吧。 我说一个便宜点的， 嗯， 特别便宜的鸭蛋， 啊， 淮扬府的双黄蛋， 哦， 哎，那个好吃，哎，我今年觉得，就很多年没有这么质朴的食物这么打动我了。 拿它拌饭吗？ 也不用拿它拌饭， 就是吃 ，因为那个，其实鸭蛋谁没吃过咸鸭蛋，对吧？那么高壮的，它不是说咱们过去说，哎，鸭蛋流油了好吃，但是你吃里头还是沙沙， 嗯， 它那真是高壮的啊，然后双黄的， 对， 哎呦，就真我这觉得多少年没有， 因为原来有的鸭蛋吧，比如说它确实是带油，但是它里头那个黄吧硬心儿， 对， 所以就像小胖爱拿这个拌米饭吧，它硬心儿就不一定好， 对， 但是这双黄的这个吃到里头。咱可能形容的不太好啊， 嗯， 就类似于你拿勺再挖一个冻好了的冰激凌， 嗯， 就那种筷子的感觉， 哎，对， 特别好， 是，嗯，就那舌头一抿， 哎， 那香气就出来了， 是的， 对， 嗯， 我去他们家一般这个都是两份起点， 你这那个胆固醇有点太高了。嗯， 但是没办法，你也不经、就 是、 也不经常去，偶尔去一次嘛，对不对？ 那个三不沾的时候，你就有这类似的反应，这也倒也不新鲜啊啊，不新鲜啊。 是是是啊，那个你看看分享一下大家的。勾 FY 说了、嗯，去年跨年的时候我在新加坡，丽思凯尔顿的那个下院， 对， 有一道龙虾泡饭。泡饭的米是一半蒸饭，一半是炒米。哎呦，我觉得特别的好，好吃。 哦， 哎，你说起这个，我好像也吃过类似的，嗯、也是在丽思，就是在咱们北京的丽思吃的、嗯、啊。哎，好吧，这个接下来我也说一便宜的、接地气儿的、嗯。这一说，花花肯定觉得，哎呀，这个醉三川 啊，醉， 你看。没有一道不好吃的、 嗯、 可以这么说啊。哦，有一道 啊， 有一道是老板非要上来 啊， 上来，因为我们是跟着牛老师一块去的 啊、 嗯、然后一定上来说让牛老师尝尝，我们就一看那鸡子上来之后就觉得、一般。为什么呢？他那骨头不带血， 对， 嗯， 就做的有点太透了，肌肉有点老、 嗯、 有点死，不滑， 嗯， 那个除外，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泼辣一切呀、啊 嗯， 还有他的那个辣椒 金刚大肠 啊，金刚大哦呦，对，金刚大肠太好吃了，金刚大肠，还有那个虾，那个叫什么？是 一道凉菜啊。一般咱们吃虾不都是开背吗？ 嗯， 他不开背，他从肚子开、 嗯，那不好开。 把虾先给你取出来，为、的是什么呢？做完了之后突出它这个背的弓度，就是它能有一个特别圆的、特别像艺术品的一个那个弧度出来 啊， 金黄的， 嗯， 吃起来有一点微微的回口，有一点微微的辣、 嗯、 一开始我以为是甜的呢 啊， 后来不是，一点甜味没有，就是一点微微的辣、 啊、 就是咸香口的 啊， 我特别的好吃，那个基本上那一盘好像都是 对，都是他吃的， 对吧？好像都是我吃，我一直让 那虾就放他跟前了。 啊，他倒是也算守规矩， 是 啊。 但是泼辣一切放我跟前了， 是我最后 他就泼辣了一下嘛， 捞了什么都没有了。啊，这凡是好吃的全部他们拿走了。 是 说真的，那个 什么，你再说一遍、 啊， 好吃的全让他们拿走了 啊！就是里边那个泼辣一切锅里边好吃的都让他们给拿走了， 就是、泼辣一切那里头。往里头可以煮很多的东西、 嗯、 对对对、 啊、真的很好吃、 哦、真的好吃、 嗯、 真的好吃，而且就最难得的是里边所有的那些菜是我们一般在川菜馆子很少见到 的，是的、 嗯、 很少见到的，有一个雷椒豆腐，一道非常简单的凉菜，吃起来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它有一种，它就是把那个雷椒，就是雷椒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就两面煎的糊糊的、 嗯、 然后和豆腐呢一起倒在一起，倒成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像泥状的， 嗯， 你一吃里边有那个首先有那个辣椒的稍微有一点点的那个辣味儿， 嗯， 还有它那个糊的刚刚好的那个糊味儿，再加上豆豉特有的那个香味混在一起，喜欢的人会觉得哇爱死了，可能不喜欢的话，哎呦，怎么这味儿？这明明就是做糊了。但是我个人是 焦味儿的呗。 对，就 是那个焦香， 就是你在其他的川菜 这个 见都没见过。 这单一路就是爆糊的，就那个感觉， 哎、对 吧？对， 非常非常好。这个、 当然呢，它里头的为了周边的朋友们， 嗯， 一些传统的川菜也还是有。 对， 你比如说水煮鱼啊等等。但是我就说这些像泼辣一切这样的菜。在很多传统的川菜馆子里是没有的， 嗯，对对对 啊，反而非常好吃，很惊艳， 嗯， 非常好， 嗯嗯还有一个， 嗯， 这个就更便宜了， 嗯， 更便宜了，最前一段时间涨价， 嗯， 涨到18了， 哦，太便宜了， 一碗 吃得饱 大份 啊，吃得饱， 绝对吃得饱， 嗯， 绝对吃得饱，这个卤煮火烧， 哎， 原来卤煮火烧我老去前门那儿吃， 嗯， 现在自从发现这家之后，嗯，就没再去过那儿了。 谁家？ 那个在那个哪儿？那个 双井， 劲松西，哎，劲松是西街还是南街来着？ 嗯， 就是劲松那边宇飞拉面， 嗯， 这个非常熟，大家也都知道。宇飞拉面呢，再往南走你就走不动了，那边正好是一条街。 嗯， 您往东拐，大概走个200-300米。 哎，就是离我太远了，这 那边啊，但是离咱们台近呢。 闪送， 奇葩赛。 走个200-300米，看见一个老中医。 嗯，啊？ 他 听着 租的老中医那地儿， 这不靠谱吧？听着， 巨好吃。 吃， 是吧？ 巨好吃、 啊、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特别的入味道、嗯、真的。老板特别的我跟老板聊，老板虽然不是北京人， 嗯， 但最早的时候是跟着一家做这个的干， 嗯， 据他所说，就是当时吧，他觉得有点干的不像是买卖了、 嗯、 觉得有点违背自己的最开始的那个想法，所以呢就出来自己干了、嗯、自己干就自己琢磨琢磨这些味儿啊什么什么的，现在基本上调到了他觉得最好的状态， 嗯， 而且呢我有一次11点多一点去的稍微早了点， 嗯， 我说有那个来一碗大份的，我说兄弟你稍等会儿，我等了大概15分钟，我说为什么呢、嗯、这个还没到火候呢，不能捞给你 啊、 哦哦、我说这一般你去哪个店人家没有这样的吧， 对对对， 而且了他一到火候他就拿盆先盛着， 嗯， 然后再续新的， 嗯， 来人了我再把这个再稍微过一下加一下热、 嗯、 再给你倒，说每一种东西它都是有固定的时间的 啊、哦、那他还比较讲究，过去卤煮没这么讲究的， 真 的、 嗯、非常讲究，尤其里边那五花肉，我每次去我说那个哥多来几片五花肉啊，哎得嘞知道，哎呦那五花肉太香了， 那肯定 的好吃， 你想那么多内脏里头油脂就厚，然后再加上那个卤汤、嗯、那喂出来那卤、嗯、五花肉得多好吃啊， 是 啊、 嗯、还有他们家的小凉菜， 嗯， 肉皮冻是自己做的 啊， 您可以去自己， 现在这样的少 少，真少、 嗯、 您可以去吃那肉皮冻，特别好吃、嗯、 建议他以后馆子里常放一首歌、 啊、 也别一首两首吧，嗯、 啊， 一首是咱们车玩乐大搜索的片头曲， 啊 你唱的那个， 哎 啊，然后另外一首滚动的就是我是老中医。 啊，来吧，先进一段广告啊。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说到这点有点说不动了，太饿了， 嗯， 饿呢， 本身就被你那老字号已经勾得不行了， 是、 嗯、又回顾一下2017年最爱吃的那些、 那我再说一个再勾勾你， 嘿 啊， 我为了反转一下，你可以说说你最不爱吃的。 那就没劲了。我最不爱吃的，你比如说淮阳府的那个清蒸白鱼 啊、 嗯、王刚波的那个酥肉， 哎呦、 是吧。 就跟那哪天就是台庆那天晚上， 嗯， 就是交通台台庆那天晚上、 嗯、 我们演出完了以后都11点了、 嗯、 后来我跟哥几个说，我说咱们庆功啊，咱们一块儿吃呗， 嗯， 后来说那去哪儿啊，后来我说那就去王刚博吧、 嗯、 因为他2点才关门， 对对对， 所以还行、 嗯、 一去那儿我第一个就说给我来一份小酥肉，人家当时不好意思先生孤清了， 那肯定是 啊，我说都卖完了、哎呀，只能点了一份，算你狠。 不是，算个、 哦、算个球、 啊、算个球 算个球、 哦、 算个球、 哦、 来接着说。 我说一个香港的、嗯、 香港的 我 去香港吃的呀， 啊、 哦、 在香港 香 港茶社 也行， 老字号 哟， 哦 啊，这亲戚请的、 哦、蔡先生经常去吗？不是， 对对对对、 嗯、 确实名不虚传， 哦， 那服务确实跟 有一拼， 不是有一拼， 是没得比， 这咱们这儿真没得比， 哦， 嗯，而且你比如说我说两个菜啊，一个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虾球云腿，带子， 嗯， 嚯、 哦，嗯，这虾球云，清炒虾仁云那个带子不新鲜， 对， 要搁点芦笋、 嗯， 然后边上码一排备过的那个宣威火腿， 就上来了啊！这个你，咱们开始肯定是加那虾球的，人那个老师傅在边上就告诉你要尝尝这火腿，每个菜他给你讲清楚是为什么，而且话不多，那个这个态度还都特别的，咱也不能说和蔼吧，反正就觉得你跟他是朋友很近的那种关系。 明白明白。 然后呢， 就类似于说你到家来吃饭。然后 对 他给你的每道菜他都给你讲讲， 得跟你说清楚，你看你筷子奔那儿去了，说这虾球虽然不错，但是你一定要尝尝这火腿。好多人来这儿是要配红酒，这火腿尝尝一尝，哎哎呀，这火腿真好吃，他备的那个火候也好，那火腿那个年头也好，哎，好吃。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那个柚皮乳鸽也是这样，那人那服务也是告诉你说，他给你讲那柚子皮我们是先处理过的，先蒸过，所以里头没有那个苦味涩味儿，然后再跟柚子，这是一个怎么传统的菜，然后这个柚子皮跟那个鸽子一起烧过之后，这柚子皮比那个鸽肉还好吃一尝，就是那么回事，真好吃。哎，就是你不如果没有这个人家的这服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直接就奔那个那个主菜去了，但其实那配菜比更精彩，而且就是他那个服务到位，而且呢不多说话，但是呢每一句话都让你说的那心坎里头，就让你记住这个他这个服务，很亲切那种感觉。而且这两个菜真好吃，这我觉得今年陆羽茶室，这去年这个陆羽茶室啊，确实名不虚传。 人家是老字号，那肯定是有人存在的意义。 对，而且香港那种地方，那个 对 寸土寸金开的中环那种地方，能开这么多年， 是的，是的，是的。 哎呦，这个盘点一下，其实时间不太够啊。仅用了大概20分钟左右，我们说了一下印象最深刻的。 对对对。 但其实我刚刚又翻了翻我的手机里边的照片，还有好多点没说呢啊。所以2018年我许一个心愿啊。多吃不胖。 那我也许一个心愿，好吃不贵。 聪明， 凑对联呢是吧？横批呢？ 我参与。 行吧，这个2018年我们多组织点线下的活动，跟大家一块儿见面。 维哥就不应该说多参与了吧？维哥应该说我组织， 多组织。 哎，对 不对？ 哎，得嘞。 大家是多参与， 对 不对啊？ 你看外头米夏一直冲点头。 啊、哦，是，他也想参与哈、啊，参与不过来，他也忙着他的呢啊。下边是一档非常棒的节目，非常优秀的节目啊，就光看这主持人就知道这节目有多优秀啊， 是吗？ 名字叫做《打开文化之门》， 哇、 哦，这主持人太好了， 嗯， 一个叫做米夏，另一个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叫什么，开玩笑啊，赵亮啊，这个一会儿来听听他们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是波猴样。 哎，好嘞，咱们明天再见了。 就像那蟑螂与沙冲击，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需要你。